由就是我一直清晨迷睡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一碗绕指缠绵的汤，山河破碎当水调味，你不会，你谋划是你

一直搬动，解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开过心的开心，张仪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音乐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也不想 却很特别，爱逛宠物店，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配上领带，准备耍赖。My only sunshine， 只要你生气就是我坏，就算我望着你发呆，也不想离开。那那那那，洛丽娜施了什么魔法？我变成一个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And do it, and do it. Let's live it up and do it, and do it. And do it, do it,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Cause I got a feeling, ooh,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A feeling, ooh,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A feeling, tonight's the night. Hey, let's live it up. Let's live it up. I got my money. Hey, let's spin it up. Let's spin it up. Go out and smash, smash it. Like on my 走着，倔强。

爱过的玫瑰也遇见了，爱上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像听到了 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supposed to do.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ou can count 在北京郊区，我想要吃鲍鱼，却只能吃炒饼。我想要，想要，要要。 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哎呀，头好痛， 我不放不能走路。表情呆萌， 却只能穿阿迪。我想要想要要要， 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清代梦，你嘲笑我，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 我还记得，边走边学边指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微笑看我，听着这个你的光被堆积，要你多个小花花，感受会融化。What's up？

成绩是最毒着撒娇，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有你就是最好。 想与你分享拥抱，感觉你心跳， 你有专属的味道，心情静一套。遇见音乐才知道你给我的转绕， 没有人能感受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在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每天都在找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 出来，很人类梦。 人生不断别再留恋，但是该发现说拜拜要紧紧，不能痛快，一转人间公转自转，忘了世界自己出在我 带旅客天上翱翔，找个人的健康，发明 着吉他。